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湖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侯耀文，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 在流行歌坛当中，拥有华丽声线的男歌手往往备受歌迷的青睐，如果这位男歌手碰巧又长得文质彬彬，那么他一定是一位颇具实力的巨星级的人物。林志炫就是这样一位巨星。在我们今天的星光之旅当中，我们一起走进林志炫的音乐世界，用耳朵去聆听他的精彩。各位好，欢迎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林志炫这个名字最初被我们所了解是通过那个红极一时的组合，叫做优客李林。那是在1989年的一天，在台北不安于子承父业接手家族印刷事业的林志炫，在学校读书时，在书店遇上了一个叫李记的年轻人，出于对音乐的相同爱好，两个人很快成为了知己，并成立了以一种夏威夷吉他叫乌克丽丽命名的组合，组合的名字结合成了两位成员的姓氏，叫做优客李林。从此林志炫与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来听一首林志炫在早期的作品，也就是优客李林组合当中的老歌《不知所措》。 怎么会从你的双眸中决定了我的难过，这次只有我们知道，在彼此之间交换的承诺，没有说出感受，只有不经意的沉默，却不能肯定你真的会懂。你身旁的他还是告诉我不能再说，在我再想从你的眼中找到悸动，也许我从门口离去不能代表些什么，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优客李林组合的歌曲《不知所措》。最初的优客李林在做音乐时坚持原创，并在大学校园内积极地展开巡回演出，他们得到了校内同学的热烈追捧。后来他们参加了台北的一场歌唱比赛，获得了第三名的成绩。 比赛之后呢，点将公司发现林志炫的声线如此的优美，于是决定走校园美声路线，对尤克里林进行了一番包装。1991年，尤克里林发行了首张专辑，叫做《认错》，其中的主打歌曲《认错》帮助他们迅速在台湾提升了知名度，从台湾的校园乐队一下子跻身一线流行组合的行列。除了在台湾，在香港他们也拿奖拿到手软。这首歌曲当年获得了香港无线电视十大劲歌金曲之最受欢迎国语歌曲的铜奖，香港新城电台第一届劲爆家族最受欢迎国语歌曲奖，香港电台第15金人奖之最佳组合金奖，还有香港商业电台颁发的叱咤乐坛流行榜之过江龙银奖。如此多的奖项突然之间集中在两位年轻人的身上，让他们有一些措手不及，但是这就是实力。好了，收获了这么多的奖项，来听一听尤克里林的这首《认错》。 I don't believe it， 是我放弃了你，只为了一个没有理由的决定，以为这次我可以承受你离我而去，故意让你伤心，却刺痛自己。一个人走在傍晚七点的台北 City， 等着心痛就像黑夜一样的来临。 I hate myself， 又整夜追逐梦中的你，而明天只剩哭泣的心。怎么才能让我告诉你我不愿意，叫彼此都在孤独里忍住伤心，我又怎么告诉你我还爱你，是我自己错误的决定。我要告诉你我叫彼此都在孤独里忍住伤心，我又怎么告诉你我还爱你，是我自己错误的决定。像黑夜一样的来临， I hate myself， 又整夜追逐梦中的你，而明天只剩哭泣的心。怎么才能让我告诉你我不愿意，叫彼此决定。 刚刚的歌曲是尤克里林带来的《认错》。1992年，尤克里林发行了他们的第二张专辑，叫做《黄丝带》。这张专辑破天荒地获得了世界著名的超级制作人 David Foster 的肯定，由他为尤克里林跨刀制作。这样的一次跨国合作被认为是当年流行音乐界最热门的话题，而尤克里林的实力已经使得他们成为了新一代男歌手组合的最佳代表人物。这张专辑表现的是两个离开校园踏足社会的青年人对爱情、对友情、对校园、对社会、对未来的看法，唱出了每个人都曾经有过的和他们同样的迷茫和憧憬。遗憾的是，这张专辑也就是《黄丝带》在他们所有专辑当中是销量最差的一张，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我想，销量不可能代表一切，音乐其实才是最重要的。而在这张《黄丝带》专辑当中，林志炫对声音的把握比之前要成熟了很多。来听一听专辑的主打歌曲《黄丝带》。 站在面无表情灰色丛林中，面对冷漠的你，也许等待的我不能再让你感动，将离开的你叫我不知该怎么做。好久以前这样的心情也曾有过，年少的轻狂曾经让你走出我心中，现在你将一切带走，我想这一次我也失去所有。等待你的我的心还在守候，守候对我冷漠的你的眼，会回头看我。年少的轻狂曾经让你走出我心中，现在你将一切带走，我想这一次我也失去所有。面对冷漠的你， 集合啦，集合啦！现在我们就去开心快乐一番，先到了还会得小红花呢。 坐什么车呀？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吧，导游韩涛继续为各位服务。时间来到1994年，尤克里林发行了他们的第五张专辑，叫做《捍卫爱情》。这时候的李季和林志炫配合起来已经相当的默契，李季负责创作，林志炫负责开腔演唱。李季的作品有着非常浓厚的书卷气息，林志炫则有着一把极为漂亮的嗓音，尤其在高音区至今被公认为是台湾歌坛最美丽最华丽的声音，可以说只要有好歌给他唱就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尤克里林有几首著名的华丽高音歌曲啊，其中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就出自这张捍卫爱情专辑。下面呢，来感受一下林志炫那令人感到眩晕的高音吧。 朦胧之间，仿佛我又看见你的脸，依然带着淡淡忧愁的双眼，忽隐忽现，就当全是一场梦，不必掩饰我的错，无奈的苦笑，不必找坚强的理由，就让它日日夜夜刺痛我胸口，让我眼神没有焦点，泪水模糊 来了一首尤克里林的《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怎么样呢？1995年，尤克里林又出版了他们的精选集，叫《昨日、今日、永远》。它不仅记录了尤克里林诚挚温柔的音乐性格，也见证了他们音乐当中的默契和融洽。这张专辑除了收录了尤克里林出道6年来的经典歌曲，还有一首他们的好友伍思凯写给两人的歌曲，叫《有梦有朋友》。这首歌当中，李记再次倾情献声，用他那粗犷浑厚的嗓音和林志炫以及伍思凯共同唱出了好朋友之间那种亲密无间的感觉。然而遗憾的是，在发行这张《昨日、今日、永远》精选集之后，尤克里林宣布解散，这首《有梦有朋友》则成为了非常珍贵的尤克里林时期他们两个人的合唱歌曲。再来听一听吧。 夜将来临，心灵暗淡，时光那一盏灯最早为你点亮，当黎明时分回首，长夜漫漫，那一颗心坚持陪你遗忘， 生长路上，因为你我会变得更坚强。 梦想在左手，朋友是右手，未来才会变得有看头。 软弱的时候我不会低头，多么幸运和你一起走。明天的天空因为有梦有朋友，心灵的翅膀才能飞得久。夜将来临，心灵暗淡，时光那一盏灯会最早为你点亮。哦，当黎明时分回首长夜漫漫，人生长路上，因为你我会变得更坚强。 梦想在左手，朋友是右手，未来才会变得有看头。 软弱的时候我不会低头，多么幸运和你一起走。有梦有朋友，有汗有笑有泪滴， 有泪滴都会是一生温暖的回忆。 刚刚的歌曲是尤克里林与伍思凯合唱的《有梦有朋友》，而尤克里林的解散让喜爱他们的歌迷难以理解，但是正应了那句话，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在宣布解散的时候，他们给歌迷的说法是音乐理念方面产生了分歧。多年之后时过境迁，有人说出了事情的真实原因，那就是在他们与同门师姐张清芳对唱歌曲《出嫁》的时候，两个人同时喜欢上了张清芳，而两个人又都是很个性的人，都不肯放手，最后导致两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导致了最终解散的局面。我们抛开这种说法的真假，只从音乐上来看，毫无疑问，《出嫁》这首歌曲是尤克里林巅峰时期的代表作，词曲、编曲、演唱等各方面日臻成熟，是流行歌曲当中对唱歌曲的经典之作。来听听这首《出嫁》吧。歌曲过后，我们稍事休息一小段广告和信息之后，继续今天的星光之旅。娱乐大篷车马上回来，各位稍后见。